年不慌，岁月长又长。早四方，路迢迢，水长长，迷迷茫茫，一春又一桩。看夕阳落下去又回来，地不老天不荒，岁月长又长。

你用慌乱亲吻诠释了缠绵，却带我急速下坠。